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科技水平提升、发展方式转变成了今年秋收的新亮点，农业科技现代化加快推进。 国庆假期，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群众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重温党的历史，感悟精神力量。 各地开展特色假日活动，欢度快乐假期。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庆海彩，说说咱心中的国，继续听大家讲自己的幸福生活。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客流。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394万例，儿童感染率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开镰，科技水平提升、发展方式转变成了今年秋收的新亮点。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在秋粮主产区1750万台现代化农机高效有序流动，预计今年秋收水稻、玉米机收率将分别达到94%和79%。这张绘制整齐的彩图不是城市绿地规划图，而是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的行驶路线图。它有系统根据作业要求发出指令，通过北斗自动导航可以把作业误差控制到2厘米以内。拥有这些高端装备的是吉林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们合作社全程机械化，现在已经覆盖2个乡镇，作业面积已达到5000多公顷。比起农民自己种吧，我们能增长10%到15%。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在黑龙江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书记向科研人员了解水稻繁育土壤情况测试分析、栽培和推广种植情况，要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在吉林的玉米地里，总书记了解农业科技研发利用、黑土地保护情况，要求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河南的麦田里，总书记查看小麦长势，要求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总书记要求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今年我们遴选发布了100多项实用生产技术，十四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近年来中央农机购置补贴累计投入1839亿元，持续推动农机装备水平向高质量发展。如今我国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了80%，农业机械日益智能高端。在农机装备水平迭代升级的同时，国家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近年来，中央投入180亿元，支持建设50个由院士专家牵头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覆盖全产业链，打造6000多个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构建专家加农技人员加基地加农户的现代农技推广模式，使得农技到位率达95%以上。 从春种到秋收，地里有啥问题呀、我们随时用手机和呀农技人员进行沟通，随时啊给我们解决问题。今年呢能达到1200斤左右，又是一个大丰收年。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奖励152个制种基地县提升基地现代化水平。 我们的种子发芽率显著提高，比去年高5个百分点。目前我们所有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的发芽率比国家标准高8到10个点。 今天的中国粮食主产区，8亿亩高标准农田沟渠成网，主要粮食品种2种实现全覆盖，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60%，全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呈现出一幅高质高效的农业现代化丰收图景。 国庆假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群众前来参观。大家在丰富的展品和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回望历史，感悟精神力量。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现场，一件件珍贵史料和文物带着观众穿梭进百年峥嵘岁月。这位正在家人陪同下认真参观展品的老人叫金宝同，今年已经86岁了。他是一个有着62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前一直从事机械设计和工程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这个国庆假期，他和全家人一起来到这里重温党史。 我们今天的美好日子来之不易，没党的领导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不能忘却过去。我们现在应该是坚持党的领导，好好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展览除了展出大量图片、文物、实物，还设置了很多沉浸式体验项目，借助科技手段让观众对党史和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了最直接的感受。这个全景立体影院就直观地还原了很多长征场景，观众置身其中，就可以跟着红军战士们一起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 就是像身临其境嘛。你可能面对的就是炮火，然后面对的就是非常的饥饿寒冷，确实能更加生动，然后浸入式的体验到这个革命前辈走过的这些道路。 而在这个飞越中国影院，观众们坐上飞行器，不仅可以穿越祖国的山川河流，俯瞰活力四射的城市美景，还能跟随火箭发射冲上太空，探索月球和火星。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国家的重大科技发展成就， 以这种方式然后来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震撼的。包括新时代的各种的我们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像我们大学生来说，无论我们将来会在各行各业还是各个领域，都应该是尽到自己的一份力。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喜庆祥和，人们欢度美好假日，感受着小康梦圆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越发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更多人选择在假日驾车出游。新疆省道101公路有着天山地理画廊之称，行进在这里可以看到雅丹、戈壁、高山草甸等丰富的自然风光， 特别的美，心情非常愉悦，白云蓝天，真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不光是路，天山南北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村落也在国庆期间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去到天城的景区，我们还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还开了一个干果店，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有10多万元，我相信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这个假期运动过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在山东滨州，100多位骑手驰骋在风光旖旎的黄河岸边，点燃激情，传递梦想。在安徽芜湖，人们走出家门，在公园绿地跑步健身。在河北张家口，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场，速滑、冰球等项目格外受到大家青睐。 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今年11期间来这个体验冰雪的人数成倍的增长。 到湖北咸宁观万亩竹海，感受优美生态；到重庆武隆旅游区看喀斯特地貌；到浙江衢州亲手制陶，领略传统文化魅力；到江苏阜宁学习面塑，体验非遗文化；到北京密云入住民宿。一系列主题游、周边游，让人们的假日生活丰富多彩。 山更清了，水更透彻了，我相信这跟国家大力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生态环境好了，我才愿意更多的和小伙伴们啊，和朋友们一块儿啊，来郊区来走一走玩玩。 这个假期亲子文化游一派火热，上海自然博物馆每天一早就迎来大批游人，天津滨海科技馆邀请航天科技工作者为孩子们讲解神舟12号的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 每一颗螺丝，每一个小零件，认认真真地把它做好，才能保证我们的航天工程质量可靠。 这个假期，四川北川的羌族群众跳起传统舞，敲起羊皮鼓；河南太行山区的农户举办晒秋活动；辽宁沈阳中街将历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打造户外巡演；天南地北的人们用多种方式感受美好生活，礼赞幸福小康。 这个假期，很多人坚守岗位，挥洒汗水，奋斗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线，守护社会一方平安。 这个假期，位于景德镇的姚里隧道成功穿越长达150米的最长地层断裂带，这标志着昌景黄高速铁路全线难点工程取得突破。这里有近万名建设者奋战在一线，在洞穿断层破碎带的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这条高铁始于江西南昌，终点在安徽黄山。2023年建成后，将结束革命老区姚里、鄱阳、景德镇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 我们的岗位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管工程多艰巨，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一定按期打通姚里隧道，造福老区群众，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向祖国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这两天，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建设进入最后布展阶段，每天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今年底，这个新馆建成后，著名的曾侯乙墓、越王勾践剑等重要国宝文物，以及受老馆空间限制没有展出的文物，都将乔迁新居。 在坚守的过程中，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体验一种爱国情怀，也希望我们的坚守为广大的游客早日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眼下正是森林秋季防火的关键期。这个假期，齐前中队的42名消防员始终在森林深处巡逻，他们平均年龄仅有24岁。营区距离最近乡镇也有150公里的山路，这里的冬季长达9个月，最低气温逼近-50多度，因此被称作临海孤岛。 虽然我们与家人聚少离多，但我们奋战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崇高的，也是我的人生追求。我会像森林里的张子松一样扎根这里，守护好祖国北疆的这片绿。 国庆期间，哈尔滨启动了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重检街道有1.5万多人需要采集核酸，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到一线。从本轮疫情开始，短短半个月内，哈尔滨已经完成5轮全员核酸检测，这离不开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每天超负荷工作10多个小时。 从居民的这种积极配合的态度上来讲，我们看到了哈尔滨的市民们在众志成城的来抗击疫情，大家呢万众齐心，这种从工作人员到老百姓，我们都是一条心。 讲述身边的变化，分享自己的故事。国庆海采特别节目，说说咱心中的国。今天继续走进田间地头厂矿社区，听一听大家的心声，一起畅谈难忘的奋斗，感受收获的幸福。 祖国很美丽，大美中国。 祖国在我心中这是无可替代的，一定是最好的。 你啥车辆啊？ 珠海20点。 新瓜子， 尝就香不香 啊？ 我们在做一期节目，叫《说说咱心中的国》。 以前，能拥有一辆摩托车，那就是很好的事了。现在你说汽车呀、楼房啊，这不是吹，真都买上了。就从我卖瓜子上就能看出老百姓生活好不好。我这是休闲食品，对吧？老百姓没啥事能吃上这东西，他不就是有证明有钱了吗？对不对？ 对。 哎， 这一年的销量多少？ 销量按吨算吧。一挂车3-4吨吧。现在这个经济搞得比较好，而且就是说只要你肯干，国家给你机会了，你为什么不去赚钱呢？对不对？ 一天我们住的天那些还要上粮，你现在我们像我们的总算的国家还要补贴给你，倒补贴给你，你现在的政策还好好嘛？那确实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国家确实现在有科技那么发达，确实我们也过得很好的生活了。 我家今年下我的孩子买了一部小汽车，我又买了添了一个冰箱，家家都有存款，日子过得甜。 原来是我们从拉萨至日喀则要走好天几天的路，现在又通了火车以后是上午去，下午又返回来。另一方面，我们飞机是过去是只能白天飞。晚上不飞了，现在来讲高云的气候那个的晚上也飞的。 以前呢出口的都是一些比较初级的产品和农产品，现在我们中国呢好多机械设备啊先进的东西都出口了，而且那个比率还比较大。 因为我以前也是旅居在国外的，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的产品被 啊，国际上人接受，我们觉得特别自豪。尤其是有时候在国外，我们用这个华为手机，当我拿出我的华为手机来的时候，那国外的人都很羡慕，哇、哦，这是华为得多少多少，他们都知道，非常羡慕。哎，我那时候觉得也特别特别自豪，我有你没有。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祖国，我想用实现这个词。我们的祖国它正在实现它对人民许下的每一个承诺。我们在这个云南的大山里亲眼看到这个大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从我们这个小县城到市区的路程从2个多小时变成了40分钟的高速。很多孩子他们之前没有走出过大山，但是这个路通了之后，像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一样。在给孩子们上思政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说，同学们，你们就看看自己的身边，看看，这些年来的政策给家乡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我想告诉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日子不落下任何一个姊妹兄弟。 今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客流。 今天，全国公路客运预计发送旅客4450万人次，环比增长8.4%。从上午开始，多地高速公路返程车流增多，交通量较昨天有所增加。午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高速公路返程车流持续增加，部分路段因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北京境内的京沪高速、京港澳高速、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江苏境内京沪高速无锡段、沈海高速南通段、新阳高速淮安段，广东境内沈海高速茂名段、徐广高速清远段、四川京昆高速雅安段等路段车多。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5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3列。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济南、南宁等各铁路局加开旅客列车，安排动车重联，增加运力。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与运输组织，北京、郑州、西安、昆明等铁路局加强站车测温、通风消毒，并为旅客提供各种暖心服务，助力旅客返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送旅客140万人次，飞行航班13900班。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开始，我国北方降雨总体减弱，到明天，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基本结束。在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下，华北、黄淮等地未来3天气温持续偏低，江南等地的高温也将逐渐消退。未来3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将只有15度左右。专家提醒，正值国庆返程高峰，公众雨天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北方地区要注意防寒保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号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任内第5份，也是本届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说，在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保驾护航下，香港特区已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管制秩序已恢复正常。要长治久安，全港市民应当更全面认识一国两制，更忠诚维护国家安全，以国家发展为荣，以中国人身份为傲，努力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郑月娥介绍说，此次施政报告聚焦发展，为香港勾画未来，规划重点包括建设香港北部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并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和产业发展的土地。林郑月娥表示，让市民安居是房屋政策首要目标。报告还就教育、医疗等多项民生事业进行规划和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0月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1例。截至10月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38例。截至10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1542万8000剂次。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消息，10月6号0至9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中科院深海所了解到，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已首次实现常规科考应用。最近在马里亚纳海沟海域进行的下潜作业期间，奋斗者号利用侧身测扫设备进行目标搜寻及地形探测，采集深渊海底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本等。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了解到，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防部门共接警18576起，火灾形势总体平稳。假日期间，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在景区设立临时消防执勤点和消防流动巡逻力量，4.5万多个消防安全联合检查组对景区及周边酒店等场所进行排查。西藏纳木错环湖科考队首次对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环湖地区的古代岩画、石构遗迹、古墓葬及地理环境展开综合考察。日前完成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大量洞穴彩绘岩画，并出土了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在青藏高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受渭河、黄河北干流来水共同影响，黄河中游干流潼关水文站10月5号23时流量涨至每秒5090立方米。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黄河2021年第三号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4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与50多个非洲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共同举办“减贫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中的作用”主题视频编会。 中国代表表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擘画了蓝图。中方愿同非洲国家共同推动这一倡议，加强发展和减贫合作，让中非合作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中非人民。非洲组协调员、喀麦隆常驻代表埃斯表示，减贫是非中合作的重要领域，非方赞赏中方在减贫等领域向非洲提供的无私帮助。来自喀麦隆、肯尼亚的学者、媒体记者表示，中国减贫经验对非洲国家实现自主发展具有极强借鉴意义。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强大的政治意愿，实现了良治善政。减贫是非中合作重要领域，中国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广大非洲国家早日摆脱贫困，更好促进和保护人民各项人权。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5号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安全形势深刻演变，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遇挑战。多边军控与裁军体系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抉择。国际军控与裁军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出明智选择。中方代表在发言中对美国升级核武库、推进全球反导系统建设、在亚太和欧洲部署陆基中岛、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等行径提出批评。中方代表还敦促日本撤销将核污染水排海的错误决定，以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关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3517万5106例，死亡病例达到480万684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9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0.5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5号，美国7天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105054例，比此前一周有所减少，但仍然超过10万例。报道同时指出，近期美国儿童感染率仍然很高。 美国儿科学会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8岁以下的儿童占美国人口的 22%， 但占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 27%。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目前美国已有645名儿童死于新冠肺炎。美国药管局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思5号说，美国医疗资源发达，而且新冠肺炎原本也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即使只有100个孩子因这种传染病死亡，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警告称，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内的极端分子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可能以暴力手段威胁或者阴谋策划袭击医疗人员、医疗设施以及政府官员，以对抗防疫措施。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5号在20国集团智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面临各经济体增长分化、通胀上升和公共债务高企三大风险。他呼吁各经济体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国家和多边层面果断行动，加快全民疫苗接种，并根据自身国情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改革，实现经济转型，以共同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复苏。伊朗石油部长贾马德·奥吉4号在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1次部长级会议后表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多年来阻碍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并非唯一付出代价的一方，这种单边政策也给美欧人民带来负面影响。奥吉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也门政府军一名官员5号说，也门政府军当天与胡塞武装在也门中部马里卜省发生激烈交火，政府军击退了胡塞武装，打死74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有8人死亡。马里卜省是也门石油主产区，也是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所在地。今年以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加强攻势，现已占领该省14个区中的10个，双方争夺战已经造成上千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加州奥兰治县5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调集更多资源对附近海域泄漏的原油进行清理。截至5号，这起事故导致约 14.4 万加仑、约 54.4 万升的原油泄漏，目前清理出约1万8000升原油。事故中相关部门的迟缓应对和消极处理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在1号晚就收到原油泄漏的消息，然而有关部门却隐瞒消息，近24个小时后才向民众公开。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层林尽染，秋色宜人。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继续领略美丽中国，共享丰收喜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